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这个今天呢，给大家开一个会嘛，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年轻人对待爱情胆子不要太小嘛。 真的很难像从前一样说爱就爱，可能是因为长大之后顾虑太多，我们慢慢习惯命运的安排。现在真的很想像从前一样说爱就爱，可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经营感情，却又想收获之后装满口袋。我们都开始打好错，折磨对方，斤斤计较，趁着恋爱。无论家庭、工作、星座、血型、阴阳，不和宁愿等待。我们都开始单身，心情如履薄冰，站在原地不敢前行。深夜的孤单背影，矫情的傲在催婚年龄。这胆小的爱情，真的很难像从前一样说爱就爱，适婚年龄的感情太容易成为爸妈退休生活的一部分。现在真的很难像从前一样说爱就爱，这朋友圈子太小了，我担心好像没为钱没吃成的晚餐。我们就开始打量好算权衡对方，斤斤计较要省着点爱。无论家庭、工作、星座、血型一样，不和宁愿等待。我们都开始单身，心情如履薄冰，站在原地不敢前行。深夜的孤单背影，矫情的傲在催婚年龄。我们都开始打量盘算权衡对方，斤斤计较的生着偏爱。无论家庭、工作、星座、血型一样，不和你人等待。去年的风波，我们都开始单身，心情如履薄冰，站在原地不敢前行。深夜的孤单背影，矫情的爱。

非常温暖的声音来自郁可唯，夜晚夜再晚花一样子会开，也是去治愈人心。看看时间，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。最后一首歌曲呢，来自赵照的这一首《粽香》，也是因为端午节快要到了嘛，所以这首歌非常应景。在这里也祝大家今天愉快，我们明天再见喽。 我思念的那一座小城，多年以后你别老友，妈妈告诉我她旧日的模样，穿着暮色寻找你的香。我思念的那一座小城，多年以后你别老无恙，总也情有愁，浓密暖幽香。五月那湖边粽香，我怎能忘你的香味，从舌尖到心肠。我心里的粽香，是妈妈的盼望。 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！ 北京时间。